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巨富留遗物，自有心中苦，女大儿年又青天来做主。 啊，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报案呢，这怎么回事啊？我这么大的嗓门，我这么大的能耐怎么能体现出来呀？ 老爷，老爷您别让了，老爷，老爷您别让了啊！ 没让让啊！ 那个门外，您，我出去听见去，我们出好，哎呀， 没让让啊！ 有人击鼓， 啊啊！ 有人喊冤呐、啊，老爷， 有人喊冤啊！ 喊冤，对， 在哪儿呢？ 等会儿我们得喊了堂位的呀。 不是，我刚才你说有人击鼓啊？ 是， 传话呢，我们 什么时候击的鼓啊？ 哎呦， 哎呦， 哪儿击鼓呢？ 行，别理老爷，我来来，咱们 升堂 为 武。 哎呦，能让我们说句话吗？我喊冤喊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跟你说，这大姐 什么时候喊的呀？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啊！ 大姐，我跟你说， 啊、 这老爷。 啊， 还有这么一特点 啊， 就是你呀、 啊，你呀、啊， 小点声，他就是你说话小点声， 他就听见了， 他就听见了。你说话声越大，越听见、 啊。说什么呢？ 你看， 谁说我听不见啊？ 听着，听着，听着， 老爷， 大老爷，我们这有点遗产的事儿，想请您给您个断。 哦，明断的，好， 就是 找谁明断的？ 就是你、 啊、找大。 啊！ 你看看， 找您大老爷， 小点声，小点声。 啊， 找您大老爷，听见了？ 找我呀！ 对呀、啊！ 怎么一惊一乍的呀？他 找谁？ 回去吧，我们不喊冤了。 你 说什么事儿？别嚷嚷，小声说，我听得见。 对他耳力好，你知道吗？后来把自己捅聋了。 哎呦，我的天！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我 我得等。 我这么多年呢，就这傻了吧唧的老爷呀，天天跟这儿喊呢，我呀嗓子都快喊破了。 我们这案子你们到底断还是不断呢？ 谢谢啊。 太谢谢他。 哎，我们这是来、 啊、对对对对，这位 我们是来干啥的来着？ 这个这是你的， 哎，这是我弟弟。 你爸爸吧？ 这个天，老爷您什么眼神啊？ 真是， 我是丈夫。 啊？ 您是他丈夫？ 我们是 这 您能看见吗？我们这 是 仨， 我是 啊。 我们是三个人， 我看见了。 对呀、 啊，这个是你丈夫， 不是那个是我弟弟。 这个是你弟弟， 不是那个是我丈夫。 哦，反正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弟弟。 老爷，您怎么回事呢？您的这么多年下来，不但耳朵听不明白，怎么眼神还不好使呢？ 谁说猴屁股红的圆的，怎么能眼神不好使了呢？ 他之前不是穿过无奇侠吗？ 说吧，什么事儿？怎么称呼啊？ 老爷，我叫刁杰。 哎， 刁杰，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位妇人， 这是我姐姐，她叫刁环， 她貂蝉呐。你叫吕布啊？怎么这 老公，咱还是回去吧。 会的真多。 别走啊！说事儿呢。 我冤死了，我就冤死挺好。 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啊，老爷，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刁杰。 刁杰， 哎， 嗯， 我是3岁丧母啊。 哎呦， 您确定您听清楚了是吧？ 听清楚了。 嗯， 3岁就能打虎了吗？不是， 这我们得确认一遍。 哎呀，怎么回事啊？ 要不我们发微信你看行不行？ 老爷，要不咱们还是书信交流得了？ 别呀。你再小点声就听见啦。 哦，老爷 啊， 我呀是3岁丧父， 倒是丧母丧父啊， 我都糊涂。老爷 啊， 我是3岁丧母。 哦，妈妈死了。 对， 爸爸什么时候死的呀？ 我爸爸是远近闻名的妇人， 也是女的呀。 我弄死你！ 怎么回事？说不清楚的，怎么？ 我呀， 啊， 我 确实像杀人。 我爸呀，我父亲 啊， 你别老答应啊！我父亲号称刁百万， 哦， 我爸爸病危之后啊，立下遗嘱了， 嗯， 20万财产归女儿，宝剑归我，但是这个宝剑暂存女儿处。等我长到15岁就交给我。立遗嘱的时候啊，有族人数十个在场，个个是火眼金睛，看的是真真切切。 什么？看的什么？ 真真切切。 哦，真真切切的。 哎， 嗯， 可是呢，我今年都21了，我姐姐也不把这宝剑还我，他们想把宝剑给吞了。 哦，他们俩是练杂技的呀。 哎呦，老爷呀， 练吞宝剑的呀。 不是，他们俩就要把这宝剑给私吞了，不给我了。老爷，你听明白了？你要再听明白，我就弄死你。 听明白了。衙役 在。 衙役怎么都躲出去了？进来呀。 吵。 那就外边待着吧。我问你，这白纸黑字的遗嘱是不是伪造的？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了。 那你们当姐姐姐夫的为什么侵吞宝剑呢？ 我 吞不吞没练过， 为什么不把宝剑？我宣布， 啊， 当堂就把这宝剑赶紧给那孩子， 给就完了， 给就给呀、啊， 赶紧走吧，我这耳朵受不了了，是吧？ 啊，走，快点、 啊， 好了，走了，老公走， 走。 宝剑给你了，你走吧。 哎，老爷，那 我走了。这案子也太简单了吧，这什么破案子呀？ 老爷 啊， 老爷 啊， 跟您说啊，您要是再这么说话，您以后断案子就越来越简单了。 这不完了吗？ 就没人上您这儿断案子来了。 怎么回事啊？ 哎，不对，这里边必有蹊跷。老爷 啊， 这案子呀， 必有人啊。 哦，哎，我就说不对劲儿吧， 没那么简单， 是不是 啊？ 那咱们是不是再合计合计啊？ 哎，您能小点声吗？ 各位看官，这个刁百万呢是富甲一方，临安府尽人皆知，唯一一个儿子却没有得到一文钱的财产，反而将偌大的个人家财全都给了自己的女儿女婿，这其中实属是太蹊跷了。而且来说，为什么要给儿子留个宝剑呢？这个宝剑又为什么要留在儿子成年之后才能继承呢？继承一把宝剑和继承一笔巨额的遗产，孰轻孰重谁都知道。这个刁百万是不是弥留之际犯了糊涂呢？难怪这娄知县要怀疑，不知道这差人和他又有着一番什么样的盘算，咱们接着往下听。 您琢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儿？ 哦，不知道啊。 哎呦我的老爷呀， 反正先把那个要保健的孩子叫来问问吧。 好好好，来进来。老爷，老爷。 哦， 参见老爷。 问你， 哎， 你爸爸临死的时候有什么暗示啊？ 我爸爸临死的时候，当时我太小，我才6岁，我就记得我爸呀瘦得特别厉害，临终之前呀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一口血喷出来，死了。 这不这就死了？ 死了。来，我说老爷， 捕头， 那个我呀，让这孩子呀把宝剑已经拿来了。您啊，看看这宝剑里边是不是暗藏着玄机呀、啊？ 好， 宝剑呈上来， 咱们看看这宝剑有没有机关。 给您宝剑，老爷， 先照照看看。 照宝剑， 还活？你要弄死我吗？ 没有，老爷，我就让您看看这宝剑。 哦，我说也是吧， 真想弄， 怎么能把我弄死呢？留着是个玩意儿啊。 我都太明白了， 对不对？ 老爷， 问你的，对不对？ 对。 哎， 老爷，老爷真随和。老爷，您看看这宝剑吧。 这宝剑也没有赵宝剑。 哎呦，我的眼睛，眼睛留神。 你吓我一跳，我也得吓你一跳。 行，行，老爷，咱俩就斗吧啊、哎！除了我愿意跟您玩，就没有人愿意跟您瞎 谈谈谈谈。实心的呀， 老爷老爷老爷，这还能响呢、你听，老爷老爷，我给你来，我给你来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弹的真好听， 哎， 好大一棵树， 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棵树吗？ 那么这个是？ 这是好大一棵树吗？ 好大一棵树怎么调啊？ 当当当当当。但我跟你学这个干嘛呀我 哎呀，说正事儿吧，说正事儿，反正这个弹出来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拿墨水泡泡显字儿啊？也不是，是不是让那他姐姐姐夫掉包了？ 老爷您终于说句人话，您这 对不对？ 哎， 幺姐，你说是不是让你姐姐姐夫掉包了？ 老爷，我觉得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这柄宝剑一直存在我们家最可靠的祠堂大宝库里边，钥匙是三个人保管，族长有一把，我有一把，姐姐有一把，我们得同时开锁才能把这门打开，您知道吗？ 哦。 啊！这老于来了， 我 太 您这六个，好家伙！这个 门口有卖报的呀？ 没有没有，老爷，我这么说你是听不清 啊？ 哎，对，您轻着点，您听清，您仔细听啊。 说 说这个情况特别紧急。 说呀，什么紧急啊？ 刁环夫妇要偷着跑路，已然被我们抓回来了。 抓回来了？ 抓回来了。 官的大佬，昨日上堂。 哎，列位看官，看来这个宝剑遗嘱案呢不是那么样的简单。娄知县反复查看半天的雕百万遗物，那把宝剑不是像古代小说里说的那样暗藏什么样的玄机，而是呢另有一番深意。那么说这到底是深意在什么地方？这几天娄知县是彻夜不眠要想这件事情。单说这一天，娄知县突然间想通了，他决定要升堂问案。 妖姐， 哎，老爷， 我问问你 啊， 你爸爸去世前经常唠叨什么呀？ 我爸爸去世前老说我姐姐不孝顺呢。 还有呢？ 我姐夫贪得无厌。 哦， 我爸爸担心啊，他过世之后啊，我姐姐他们两口子为夺财产，然后把我给害了。而且啊，他还老叹息自己没有什么亲戚可以依赖。哼， 这都是你爸爸说的吗？ 这都是我爸说的。 你血口喷人！谁证明咱爸说我这样的话？ 老爷， 谁证明我和你姐夫不孝顺？这不都是你一口信口雌黄的？ 老爷，我姐姐就是不孝顺我爸爸。 我哪里不孝顺了？你能举出例子来吗？ 当然能举了。 你说的就是对的吗？ 我爸爸， 我觉得你还不孝顺我爸爸呢。 废话，我六岁怎么孝顺我爸爸呀？ 你六岁，你一岁你都该会孝顺你不是我咱爸爸。 咱先甭说我，先说说你。 我 咱爸有糖尿病，没错吧？你天天的给咱爸爸吃糖三角， 这 你就是害 咱们家那有糖三角吃都不错了。 哼，你还不给爸爸喝水， 哼， 你还天天的欺负老人，哼， 什么 欺负老人？ 你能好好说话吗？ 欺负老年人？ 你说老年人，老人什么叫老人啊？ 反正啊，姐，你自己啊，把良心搁在中间，你到底孝顺不孝顺咱爸爸，不是说我说了算。哼，咱们组长那么多人呢，组里的这些个老同志们都能作证。 我大人啊， 那是可不。 大人，我作证啊，这个俩孩子确实不行啊，尤其是那个。 哦，明白了，听本官宣判，这份遗嘱。用心良苦， 可都得押上啊。 怎么回事 啊？ 你听清楚。 对，这个衙役升为捕头。捕头 老爷，这就升捕头了。 升捕头 他跟您玩一年了，对不对？ 升捕头这就能升捕头了。 对， 哎呀， 百万财产留给女儿，要给爱子，准得出事儿。 不押韵了。 女儿女婿，什么马玩意儿？他是要夺钱财，肯定出事儿。 出两回事儿了，老爷。 要 出两回事儿了。 弄死他就。 有儿， 哎，都弄死，哎嘿，生老爷，生老爷， 老爷您都混蛋了，您又这捕快生捕头，捕头直接就生老爷，您都干嘛去？ 有儿啊，所以说吧， 我跟你说什么呀？哎， 第二点， 还有二点， 爱子成年去要宝剑。你俩不给，贪得无厌。 我这句好， 这啊，哎，爱子肯定， 哎， 官府来判，就归还原主，就这么办。第三点， 还有三呢， 哎。 哎，这位老爷， 来， 这位 啊，要是我来， 您要是再给添一句啊，您就升知府了。 是， 对，到了这里，我们受礼， 累， 剩下两句，